是一个又一个重要关口，相遇、相识、结婚、生子。 新华保险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陪伴您左右，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为您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奉记忆重送严公四韵》。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悲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讴歌西，三朝出入冗。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本诗题目中提到的严公，指的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诗人严武。严武本人曾经两度出任剑南节度使，身为四川一带的父母官，他对于当时在成都避难居住的杜甫非常照顾，两人交情深厚。公元762年，唐代宗即位，召严武入朝为官，为此杜甫特意写诗为严武送行。由于之前已经写过一首类似的作品，所以本诗才叫做重送严公。作为一首送别诗，诗中饱含了两人依依惜别之情。远送你就要从此分别，只留下青山独自惆怅，不知将来何时才能再次与君举杯共饮。遥想昨晚我们还在月色下并肩同行，蜀地各郡的百姓都在称颂你的功德，不忍心你就此离去。但我知道你能够连续三朝为官是多么荣耀，送你走后，我独自回到我的草堂，孤独寂寞地度过余生的岁月。本诗的题目中提到的奉记忆，原址在今天绵阳市的涪城区，距离杜甫居住的成都直线距离超过100公里。结合杜甫的另一首写给严武的送别诗，我们可以得知，诗人曾经陪同严武一路从成都走到绵州，也就是今天的绵阳，之后两人才不得不在此分别。为人送行能送出百里开外，足见两人的感情之深。绵阳古称涪城，绵州是四川省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几座城市之一。除了与杜甫有着深厚的渊源之外，绵阳也是诗人李白的祖籍。据说李白五岁时跟随父母从出生地返回绵阳，之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这里闭门读书。在今天绵阳下辖的江油市，专门修建有李白故里，包括了李白故居和纪念馆等一系列设施，以供后人专门到此纪念这位盛唐时最伟大的诗人。在江油城北20公里处，还坐落着著名的 斗船山，这里因唐代的一位隐士而得名。如今他凭借着壮观的丹霞地貌，已经成为了国家级地质公园。斗船山，山道迂回盘旋，山势清幽奇险，山间林木苍翠，堪称是一处人间仙境。除此之外，在绵阳市的梓潼县还建有一座著名的七曲山大庙，它是道教全真派的圣地之一。这里始建于两晋时期，之后的元明清三朝都曾对这里进行过大规模的扩建，最终形成了一片大规模的道教文化建筑群。其中诸多主建筑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使参观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变迁过程。杜甫晚年生活困顿，加之诗人本身感情细腻，使得他后期的作品大都带有一丝愁苦与哀伤。以这首送别诗为例，尽管是送好友踏上远大前程，但其中的留恋不舍之情却体现得细致入微，也使得本诗成为了送别诗中的一首佳作。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悲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讴歌西，三朝出入容。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台开个又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飘落着淡淡茶，一丝丝

夫人了民女罪非常，打扫勤来尽力。 嘿，真不错， 您看是不是京字京韵京白，要怎么叫京剧呢？ 您讲的虽然对呀、 啊， 不过我认为这个唱京剧也得是北京人才行 啊。你这个话太绝对了、 啊， 外地人照样可以唱京剧， 是吗？ 啊，去年我到这个山东烟台演出， 哦， 路过一个京剧票房， 嗯， 有几位退休的老工人正在演唱京剧《山东京剧桑园会》。 山东京剧， 哎， 那么这跟北京的京剧有什么区别呢？ 这字儿不一样， 哦， 啊。这个秋不念秋， 念什么呀？ 念 Q。 哦， 秋胡呢念 Q 胡。 哦， 家呢念家，人呢念银，上呢念祥，士呢念四，我呢念杂，楚呢念曲，朝呢念朝。 对，山东人这舌头根发音、哎、 主要是水土不一样。 哎，人家唱的怎么样？ 唱的怎么样，就跟咱们这欢乐大世界一样，别有风味啊。 哎，你能给各位唱一唱吗？ 您注意听啊。听我呼啊，德玛斯北陵家里乡野的路下下马不停啊提啊，都给位家了个品啊，难度一引起下撇下撇也撇不了又撇起，大一的路子里啊，不忙也天大死龙天天他名字头戴了五下金穿了网袍腰横了雨带珠戴了草靴坐过了再考虑呀、啊、他命安回家看木去他叫上咋了个去咋会考虑星夜嘟来置在这个桑园一立一点一位没打扫身穿着懒不管要记着请不去这个手边的桑园落香烟他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也落落到了竹篮里呀、啊、前婴儿好像罗妇女后婴儿好像咋得起奔当向天降气运哎孩儿的马起来我人民你是咋的我说大嫂子 Q 湖这个家伙到哪里个地方玩去了 哎玩去了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几位朋友、 哎、 有这么两句话 知道吗 哪两句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得夜料不肥、 嗯、啊 有这句对哎、 啊、 这么说您有外号 当然了、 哦、李金斗人送外号 什么 倒霉斗、 哎、我的外号 啊 倒霉石 咱俩差不多 您是倒霉李、 啊、 你瞧瞧 我的外号 什么、嗯、 笑倒霉 一群倒霉蛋、啊嗯、 众位、 啊、您别看我们是一群倒霉蛋、 嗯、 遇到倒霉的事儿，我们有一致的策略 哎，对待倒霉的事儿啊、 嗯、 我们有个共同的态度、 哎、遇到倒霉事儿、 啊、 我们有统一步骤 碰到倒霉的事儿，我们的宗旨是 什么呀 认倒霉、 哎、你不认倒霉不行 啊 有人说了、 嗯、 有冤枉你告去 是啊 那么容易就告起来了、 嗯、就是打官司那是闹着玩的吗 对 可不上法院麻烦着呢、啊、 又不是人命案子、嗯、你叫什么真儿啊 哎认了吧、 嗯、忍了吧 私了吧 算了吧 各位 嗯 我最近就遇见那个倒霉的事儿、 嗯、 所以说这话是在前几天、 嗯、 我花480块钱、 嗯、 买了一个崭新的飞鸽自行车 新车、 哦、一眨眼儿 啊 丢了 丢了 丢了、嗯、 哎呦告去呀、 啊、哦我连派出所报案都没去 是啊 想得开、 嗯、你怎么想的 不就480块钱吗 是啊 干什么呀、 啊 就好比 啊 偷自行车他母亲去世了、 啊、 算我出份子行不行啊 哎呀哎呀 走 是得认倒霉 是吗 你看我前两天上一咖啡厅 啊 就要了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 啊、一结账，收了我2000多块呀、啊！ 这也 太黑了，我都没争执， 哦、怎么着？ 认倒霉了， 认倒霉了， 人家了， 哎，哎呦， 谁让咱嘴馋呢？ 说的是， 上咖啡厅喝咖啡去。 嗯、 我要是上鼓楼喝碗豆汁儿。吓死他也不敢跟我要2000呢。 对对对对对对。 哎，其实啊啊，这倒霉的事儿在所难免 啊。 你这前两天我在一小饭馆吃饭， 怎么样？ 他那饭菜不干净啊，闹得我是上吐下泻的， 食物中毒啊！ 啊，有人劝我依照什么食品卫生法告他去？ 有。 告 诉、啊、告诉什么呀？嗯，不就多上2趟厕所吗？ 啊， 算了吧，我就只当开饭馆那老板跟我铁哥们儿。 哦， 他得的是急性痢疾。 嗯， 我替他上厕所了。 走、嗯。真倒霉吧、 哎、 要说呀 啊 你们几位那倒霉可没我倒的大呀 你是怎么回事 倒霉的事啊现在有一帮人是专门是造谣生事吃饱了撑的 啊 造谣都造到我头上来了 造到你头上来了 他说我爱人 说你爱人什么 说我爱人说我爱人对我是一不忠二不义傍大款当小蜜给日本老头当小蜜去了 嗨这可太难听了、 啊、这是诽谤啊 告 告告不是这没告可就已经满城风雨了 啊 要是告的话那还不得家喻户晓啊 哎 对认倒霉了 他了认倒霉了他说他的 啊 咱们哎不往心里去 高我这么说你假装没听见 我没听见 没听见 对 可实际上你都听见了 对 啊 听见 了啊啊！我是听见了， 听见了怎么办？ 听见了我也不理会儿 哦， 我就当是说你老婆呢。 哎呀， 听见了， 这可没你这么说话。 谁让你说我？ 哎， 你说我 哎， 咱们 哎，倒霉相，倒霉相。 嗯， 咱们自己 嗯， 这是开玩笑， 嗯、 千万别起内讧。 对、 哦， 这都是好意、嗯、 啊。对对对 对， 对 爱人嘛 啊、 嗯，应该尊重， 是、 嗯、是不是？爱人嘛、 嗯，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哎， 这话太对了， 哎、 是不是啊？ 我爱人呐。就喜欢美 啊、哎！我老伴儿就爱俏、 嗯。好，我媳妇是又爱美又爱俏。 哦、为了给我太太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嗯， 我特意买了一个最时髦的美容化妆品。 嗯、 就拿这美神一号来说吧， 啊、这是干什么的吗？ 啊， 您说， 往眼珠里滴水 啊？哦，眼药水。 对、 嗯， 往眼珠里这么一滴啊， 那 个眼珠立刻变大， 黄、 变青、 哦、是 变黑 啊。嗯 变颜色 还能变颜色 对 是吗 黑眼珠点完了唰 啊 变蓝了 哎呦 那咱中国人弄俩蓝眼珠好看吗 就说是 大哥 啊 要全变成蓝的就漂亮了、 嗯、 那您这结果一个红的一个蓝的 这成波斯猫了这个 哎呀该有他钱 对 搞什么呀、 啊、 嗯倒霉斗认倒霉认倒霉 你瞧 认 倒霉 认倒霉 是得认倒霉 怎么样、 啊、你看我爱人 啊 用的是美神二号 这是干什么用的 洗发精 哦染发用的 哦 对 哦 广告上说的明白啊 怎么 说的 用这个美神二号 啊 洗发染发可获得满头的金发 哎呦 是吧 那你爱人是金发女郎啊 他就羡慕这个金发女郎 啊 买回来这二号啊彻彻底底把这头洗了两遍 嗯 洗完了您一看呐、 啊、一头金发 满头的绿毛啊 对呀啊成妖精了你们二位的夫人倒霉都不如我老伴儿邪乎 您这怎么回事 他用的是美神三 啊 三号是 管什么用 生发灵 长头发 长头发、 哎、我老伴儿是季节性脱发 哦 每到夏天那脑袋就跟陈佩斯似的 哦一根头发没有 啊他这三号广告上说的明白呀、啊、 怎么说的 抹上他以后那头发蹭蹭往外长就好像庄稼施了肥似的 什么比喻 呢、 结果我拿回来以后我老伴儿一下抹上半瓶、 啊、 第二天早上我一看 头发长出来了 哎胡子长出来了、 胡子 长胡子了！ 哎呦， 早晨起来一睁眼吓我一跳啊！ 是， 咦、 嗯， 我身边怎么睡一老头啊？ 啊！

每一个，哪怕你现在学识很浅，但是你总是我们叫做针灸传扬，永远在路上，就是你永远是一个在路上的人。当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后面总会有人，所以你前面也需要有人指引你，你也在不断的指引后面，那么学术的传承就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大路。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针灸传扬》，采访张欣，播音郭伟，录音合成孟孟，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朋友们，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 对，对， 我们给大家拜年呢。 好啊， 老板，你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啊！ 今天咱们拜年呢， 啊， 可得拜的高一点， 哎， 对不对？ 要拜的齐一点， 哎， 还得拜的绝点。 就是， 我有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 咱们呢，用咱们自己的名字 啊， 每人说一句吉祥话， 好， 给大家拜年。 好啊。 这可有难度。 对， 你先说说，我们听听。 我做个示范。 哎， 我叫石富宽 啊， 我祝全国人民在劳动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好， 好， 好。哎， 等一等啊，有富有宽， 对对对， 实呢？ 哎呀， 这您实打实的干，准能得实惠。 啊。 啊，听您的， 听我的啊！我叫常贵田， 对， 我祝农民兄弟以田为本， 对， 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富大贵， 长 长命百岁。 好， 哎，该我了。 嗯， 我叫李金斗， 哎， 我祝愿各公司、各企业，还有我们个体户的朋友们， 啊， 日进斗金。 好。 好那里 里 啊， 里里外外全是金斗。 好， 就是我最后一个了。 听您的， 我叫严月明。 哎， 我祝青年朋友们在月光下约会，明明白白我的心。 严 严， 嗯， 严格控制第二胎。 有点意思。 哎， 您看过年了， 啊， 到处都是张灯结彩啊， 就是， 打扮得多漂亮。对，我们家有个习俗啊。 什么习俗？ 就是喜欢在门上 啊 贴一张年年有余的画。 那干嘛呀？ 就为图个吉利啊。 对对对对对。 您家贴什么呀？ 我们家最讲实惠了。 哦， 您家在门上贴两张武警战士。 这为什么呀？ 为的是司机保个平安呐。 好，好 的， 好， 对对对，好。 哎， 说得 好， 说得好。 您 我们家还是老习惯， 哦， 贴福禄寿喜。 哦，指日高升。 哎，别说啊，真高升。 谁呀？ 我爸爸呀。 哦， 去年科级，今年当处长了。 什么处？ 存车处。 嗨， 退休以后一亩看车 啊。哦，这叫老有所为。 哎， 发挥余热。 对，哎，要这么说，我爸爸比他爸爸提的官大。 是， 我当了部长了。 什么部？ 小卖部。 啥？ 我 知道吧？ 不像话，不像话。 您家， 我跟你们都不一样 啊。 最喜欢贴春联啊。 啊，家家都贴。 哎，我这词儿新鲜呐。 啊，哦，那您这上联是 过大年吃饺子，素馅肉馅儿。三鲜馅 儿。下联呢？ 除夕夜看电视，相声歌舞大联欢。 横批 少插广告。 好不好？ 对对， 好 好 好。您看呢？ 啊， 现在这个拜年的形式啊，也是多种多样了。 对呀， 我最喜欢的 啊， 就是电话拜年了。 为什么呀？ 因为电话已经走入我们家庭了， 那是 朋友之间互相打个电话，互致问候， 这样又方便 又节省时间。 对， 好，好 您喜欢什么呀？ 我呀，我喜欢初一早晨门铃一响， 哦， 又打外边进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手捧一束鲜花。严先生，我代表某某先生给您送来鲜花，祝您春节愉快。 这么说您喜欢花？ 我喜欢送花的姑娘 啊。 那是爱的使者。 哦，对对对对对。 好，您呢？ 给我拜年，最好寄贺卡。 哦， 来寄可是寄，就寄那邮政贺卡。 为什么呀？ 万一撞上了，我就得大奖了。 嚯，万一你要撞上了，你还起大包呢？ 我想想是怎么回事。 您呢？ 跟你们都不一样。我最喜欢在电台、电视台为我点一首歌拜年。 哦，点歌拜年。 对呀，这是新形式。 对了， 我也可以给您点歌啊。 哦，是吗？ 傅宽先生，在这新春佳节之际，我为您奉献一首歌。歌的名字就是最爱你的人是我。下边落款是 谁？ 你的情人抖抖。 啊， 谁？不是你的亲人抖抖。 哎，行了，您这不是点歌拜年的， 那是 给我们家挑事呗。 就是，哎，初一早晨你们都给谁拜年去？ 亲朋好友也包括你。 还有我。 哎 啊， 初一一大早我一定提着一瓶好酒给您拜年去。 谢谢。 哎，我提着两只烤鸭给您拜年去。 我提了一筐苹果给你拜年去。过意不去呀。 初一你上哪儿啊？ 哪儿都不去，在家等着你们三人给我送礼品 啊。 哎，你们走了之后，我赶紧出门啊！ 给谁拜年去？ 把这三样礼品上自由市场全给他卖了。 啊，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每逢这个佳节呀，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什么爱好呢？ 都喜欢喝两杯酒。 对， 喝酒是个好事。但是我建议在座的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喝多了。 哦， 喝多了既影响身体又耽误工作。 对， 你看喝多了那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都有什么表现呢？ 有爱说的，有爱笑的，有爱哭的，有爱闹的。 哎，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爱睡觉的。 这有什么好处呢？ 他不出事 儿啊。这倒是， 稍微喝多点睡了觉之后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哎， 最近我有一种新的发现。 什么发现呢？ 有一种人喝多了他爱唱。 爱唱？ 哎， 都唱什么呀？ 什么都唱，流行歌曲、地方小调。这么跟您说吧，他比那些歌唱家会的还多呢。 有这样的人吗？ 有，我们楼下就住着这么一位。 哦， 逢酒必喝，沾酒必醉，看您这个酒瓶子舌头就开始不利落了。 哎，你能给学学吗？这叫来劲儿。好，这什么了？哎，怎么回事？ 哎，陈老师， 哎， 这瓶酒是你买的？ 可不是我买的吗？ 这是什么牌子？ 这个 啊， 古井酒。 哦，古井酒。 哎，本省的产品。 哦，这酒好喝吗？ 我还没喝呢，哪知道啊。 那我替你尝尝。 你替我尝尝。 哎，现在不是提倡那助人为乐吗？这个 有这么助人为乐的吗？ 哎呀，替你尝尝怎么样啊。 嚯，这牙比这扳子还厉害。 咚咚咚咚咚咚咚， 倒上了。怎么样？ 一杯尝不出好坏来， 白喝了。 再来一杯。咚咚咚咚咚， 这就两杯了。这回怎么样？ 好酒， 好酒， 好酒。 怎么样呢？ 再来一杯。 啊，这就三杯了。 咚咚咚咚咚，你喝一口。 这时候我不想喝。 我告诉你，这是美酒。 怎么见得是美酒呢？ 美酒飘香干这杯。 这就唱上了。 陈永泉，请你干这杯，请你干这杯。今天的酒啊，味儿真美，干完这杯，干这杯。 他没完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杯，我一杯，我一杯，那么你也杯，喝完了这瓶酒啊，再喝这瓶敌敌畏 啊。他跑这儿自杀来了， 你尝尝这酒。 我没跟你说我不喝吗？ 你喝一口。 哎，好，我喝一口。 你还是我替你喝。 他喝了。哎，刘成喝醉了啊。 胡说，咱们再喝20年，看看谁先醉。一碗对一碗，一杯对一杯，你一碗我一碗，看看谁先醉。今天怎么找不着我的嘴 啊？连嘴都找不着了。 我嘴哪儿呢？这个 好吗？ 哦哦，这是我的嘴，尝尝这个。 行了，别喝了啊。 嗯， 走吧， 走吧。 趁早走， 再见， 再见。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就觉着马路楼房之荒唐。 啊、 哇呜哇呜！ 坏了，要吐！哼 哼， 少喝点好不好？这不受罪吗？纯粹出洋相。还往回蹲呢。吐啊， 吐不出来了。 怎么 一使劲我给他送回去了。 送回去了？叫你这么喝你妈不管你啊？ 谁说不管呢？ 管呢。 娘的呀，点点洒在儿的口中。 还想什么呢？ 娘。 哎 啊， 你干什么？你谁让你叫我来？ 我都这样还拿我开心？喝 还喝呢？ 我死了都喝。 他这玩命呢。 娘啊，儿死后酒厂 啊， 将儿的脑袋对着酒缸。我好那唱了古今公家的味儿，死了我好喝二两。 去你的吧。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低血压的调理。低血压指的就是血压偏低，当这个人站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头晕，会觉得眼前发黑。那低血压呢，平常就存在着一种头晕、眼花、心慌气短这么一种状态。那低血压呢也分成急性发作和慢性发作。那平常的发晕啊、心慌啊、气短啊，这属于是慢性的发作。如果是急性发作，会突然出现出虚汗，浑身就没劲儿，甚至瘫软在地上，这就是急性发作。那低血压的人由于血压偏低，所以呢他全身的这种循环出现了影响，很多的养料都是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各个具体的地方。那由于血压偏低，所以呢很多的养料不能够及时的输送，所以它会导致全身的问题，比如说全身都没有劲儿，比如说手足不温，哎，这手是凉的，比如说食欲不振，这些实际上说明它影响了全身的状态。那低血压的人有一个典型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特别容易打哈欠。那我们都知道一般人睡不好觉，早上起来以后哈欠连天，那这个如果通过充足的休息，这个状态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低血压的人就是睡眠充足了，他白天仍然还出现这种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白天频繁的打哈欠呢？那先来看一下，打哈欠是人体的一种自我调节，这种自我调节表明身体体内出现了明显的缺氧。那当人体缺氧的时候，人就会本能的通过打哈欠来多吸入一些空气，这样能够改变大脑缺氧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这是人自救的一种表现。但是如果说是频繁的出现，那就说明大脑是长期的都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之下。所以医学上通过观察证明了频繁的打哈欠是一种中风先兆的表现。为什么会说是中风先兆呢？因为中风之前就是大脑处于一种长期的缺氧缺血的一种状态，它是在慢慢慢慢的酝酿脑血管病。你想长期都缺血，长期都缺氧，它最后是由量变变成质变。所以如果是困倦出现的打哈欠，那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的反应。如果睡眠的时间充足，如果血压偏低，进而出现了频繁打哈欠这种现象，那是一种身体自救的一种表现，那也是一种大病来临之前的一种先兆症状。那究其原因，血压过低导致大脑长期的缺血缺氧。血压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它在人的身体内是一种动力，这种动力表现出来就是生命力的体现。关于这个血压呀，我们可以联想到水压，我们可以联想到电压。那一般我们看，如果电压不足的时候经常会停电，是吧，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那水压不足的时候呢，楼上经常会停水，一会儿有水一会儿没水。 这血压如果不足的时候，你想人的头是在最上面，它不能够断了供血和供氧，一旦缺了断了，它就会出现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眩晕，所以实际上这就是压力不足，不足以把这个氧量血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上面。所以这就是血压不足不光带来的是局部的问题，更带来的是全身的问题，实际上它是身体虚损的一种反应。那我们看这个，如果是一幢楼房，它上面如果没水，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底下有一个水泵，这个水泵使不上劲儿，不足以把这个水啊打到这个楼上去。那怎么办？就改变这个水泵，把它修好，这个水就能压上去了。那人的身体内部也有一个类似于水泵的装置，这个装置它输出的是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帮助人体的气血循环。那我们可以看到水泵的位置在哪儿啊？在底下，没有说把水泵搁楼顶上去的，对吧？那水泵在底下呢，说明什么呢？位置低。那人体呢，它类似于水泵的装置，我们看五脏当中最低的就是人的肾脏，肾功能能输出一种生命的动力，这种动力保证着人体的气血的正常的循环，有了正常的气血循环了，周身无处不到，所以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都应该得到气血的滋养才对呢。所以肾为五脏六腑之根，根就是最低的，但是位置虽然低，可是它能输出出一种动力，让五脏六腑正常运转，让气血正常循环，这就是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说的肾的功能，这也是中医的经典《难经》说的肾兼动气。肾兼动气指的它就是一种能量，一种动力，这种动力不可或缺。那现在呢，这种动力它会随着人年龄的增大，体质的衰弱，逐渐逐渐的变弱，这一变弱了，上面的气血不够了，怎么办？人就会用打哈欠这种办法来自救，通过多吸入氧气，多吸入能量来补充一些，但是这只是权宜之计，这只是缓解的办法，这并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式。那要想彻底的解决问题，就得恢复肾兼动气，那也就是说恢复好的肾的功能，因为良好的肾功能足以使周身各个部位得到充足的气血，而衰弱的肾功能动力弱了，换句话说就是压力在减小，这个水泵的压力一小，楼上这个水就有着断流的危险，这个人体内生命力一弱，压力一减小，这个头脑部位就会出现血流量减少，气血衰弱的一种表现。所以面对着低血压，防范它，第一是改变慢性的发作的症状，慢性发作症状就是头晕啊、眼花呀、心慌气短啊等等供血不足的这种表现，把慢性的症状控制住了，那急性的就更不容易发作了，急性发作只是在慢性的低血压的状态当中出现了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突然情绪激动了，突然最近特别累了，晚上没休息好等等诱发因素使它突然急性发作。所以控制低血压的重点放在如何改变慢性的低血压的发作的这种状态，把这种状态改变了，正常了，急性的自然也就不发作了。所以如何给肾功能添加动力，使这种生命力充足起来，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肾本能的职责就是有一种动力来输出，来帮助五脏六腑正常运转，来帮助气血运行。现在这种动力随着人体质的减退，随着人年龄的增大，它减弱了，所以要想方设法把这种动力恢复好。那我们都知道，通过补充肾功能，增加这种动力，能够改变高血压的状态。那为什么也能改变低血压呢？实际上就是按照中医的思维，它没有直接去解决问题，它没有说你高血压我就给你降下来，你低血压我就给你抬上去，它没有直接去解决问题，它是解决身体内部有一个能够调控血压高低的功能。 把这个功能调好了，他自己知道应该多高，他自己知道应该多低，所以把这个调控好了以后，这个血压总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那也就是说恢复人脏腑功能的正常的职责。所以有效的补肾能够防止血压过高，反过来也能够防止血压过低，这就是中医学的双向调节。双向调节并不神秘，就是因为它没有直接去解决问题，就是因为它恢复了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能力，所以它不会把血压调得太高，也不会把血压调得太低，不会出现我在解决高血压的同时血压下降了，降着降着降得太低了，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它是自身调节的。所以它的重中之重放在如何增加脏腑功能上，如何强身健体上，把脏腑功能，把肾脏功能修复好，肾脏功能会自主的自动的去调节血压的能力在发挥。所以中医学在解决头晕心慌气短，不是在上面做文章，而是在下面通过有效的补肾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那如何达到有效的补肾呢？因为已经牵扯到了血压的问题，那就说明它的虚损的状态已经不是一天半天的问题了，它已经酝酿了很长的时间才开始出现了血压的波动。那遇到了这种肾功能不足，时间长，肾功能不足波及到了全身，肾功能的不足程度重，中医学仍然有办法，它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有效保证补益的力度，这样就能够达到扭转这种长期的肾功能不足的这种局面。因为血肉有情之品能够保证补益的力度的同时，吸收率高，维持的时间持久，所以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和植物类的中草药互相搭配，这样就能发挥出真正有效补肾的效果。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养肾护肾，增加肾的动力，补充肾功能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它拥有血肉有情之品的优势。首先它是有机结构形式，对于人体的吸收利用来说非常的顺利。第二，它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正是因为养肾护肾精微物质含量丰富，所以才带来了充足的补肾的力度，这样就可以更及时的更充分的修复好肾功能的损伤。第三，它对于养肾护肾维持的时间持久，这种持久的程度明显的要优于普通的中草药，所以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和植物类的中草药互相搭配，这样呢各自都能发挥出各自的优势。当肾的功能得到了有效的补充，肾的动力会逐渐的充足起来，肾的动力一旦充足了，它运动气血的能力就会加强，运动气血的能力加强了，这个时候当气血得到了充足的动力的时候，才会运行到身体的末梢，末梢一旦都有了，气血循环充足，这时候手脚就暖起来了，这个时候这精神也好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当头部得到了正常的气血循环的滋养，改变了头晕眼花出虚汗等等这些不良的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再去监测血压，您会发现这个血压逐渐逐渐的在往上抬，尤其是低压能够逐渐逐渐的恢复。所以中医学在利用恢复人正常血压，改变低血压状态的时候，是以强身健体的办法，是以不伤害身体脏腑功能的办法，是用一种彻底解决问题根本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办法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恢复血压的正常的状态，从而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10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消息，阳春三月双节将至，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公司特定于3月1日至3月8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元宵庆38大型优惠活动， 详情请拨打电话6618-7778，6618-7778，6618-7800，6618-7800。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8-78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春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过敏性鼻炎的病发主要是和气候的变化有关系的，因为春季呢一般的我们说天气是比较干燥的，气候呢也比较多变，阳气旺盛，通常人呢比较容易上火，也是呢植物过敏源的高产季节啊。你像春季花粉呀、枯草的种子啊等等的都是比较多的，所以往往容易导致过敏性鼻炎的发病。过敏性鼻炎虽然呢它不容易导致我们生命的危险，但是呢它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交的质量。因为这种病的典型表现啊，就是鼻子呢发痒、鼻塞、流鼻涕，有的患者发病的时候呢一天到晚都会打喷嚏啊，这样一来呢你在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难免呢就会感到尴尬了。过敏性鼻炎发病呢有三种因素，一个呢是遗传因素啊，就是有变态反应家族史的人啊容易患这些过敏性的疾病。患者家族呢多有这个哮喘啊、荨麻疹啊、药物过敏史啊。以往呢我们称这些患者为特殊性的个体，其体内产生IgE 抗体的能力呢高于正常人，一个是遗传因素，再一个呢就是鼻黏膜的易感性。鼻黏膜易感性的产生，它主要源于呢抗原物质的经常刺激，但是呢它这个易感程度则要看我们鼻黏膜组织中肥大细胞、死碱性离细胞的数量和释放这个化学介质的能力。现在也证明了过敏性鼻炎患者鼻黏膜里边我们说肥大细胞、死碱性离细胞这些细胞的数量不仅高于正常人，而且呢它容易释放化学介质能力比正常人要强好多倍。第三个呢就是抗原的物质了。机体呢这个容易得到抗原性的刺激，尤其刺激机体产生的 IgE 抗体的抗原物质我们叫做变应原。这些变应原呢物质呢再次进入鼻黏膜，便与相应的 IgE 结合而引起变态反应。引起这个病的变态原按它进入人体的方式我们分为吸入性的和食物性的两大类，实际上也就是过敏原了。第一个呢是吸入性的我们通过呼吸道吸入鼻腔，而这类变态原呢多悬浮在我们空气里边，你像我们前面说的花粉啊、真菌啊、我们屋里边的尘螨呀、动物的皮屑、羽毛、室内的尘土等等的这些呢都可以通过呼吸道吸入我们的鼻腔。第二个呢就是食入性的变应原也就是吃进去的由消化道进入人体而引起鼻部症状的这些过敏性的物质，你像牛奶蛋类、 鱼虾、肉类、水果，甚至于某种蔬菜，都可以变成过敏源。边缘性鼻炎的这个典型症状呢，主要就是阵发性的喷嚏、清水样的鼻涕、鼻塞或者鼻痒啊，这四大症状。尤其是喷嚏，每天数次阵发性的发作，每次多于三个啊，大多数呢在早上起来，或者夜晚，或者接触过敏源以后，马上就会发作。第二个呢，清涕，大量的清水样的鼻涕，有时呢可不自觉的从鼻孔流下。第三个，鼻塞，间歇性的或者持续性的，单侧或者双侧啊，轻重程度呢不一样。再一个是鼻痒，大多数患者鼻内发痒，花粉症患者呢可伴有这个眼睛痒啊、耳朵痒啊、咽喉痒啊等等这么些症状。过敏性的疾病呢比较多，尤其春季呢过敏性的鼻炎。那么对于过敏性的疾病，我们都知道大多数都用过敏性的药物啊，我们常用的抗过敏的药物就是针对过敏反应里边发生的这些变化来医治或者减轻反应。你像这个抗组织胺的药物啊，抢占组织胺的结合位置，不让组织胺发挥作用。而激素呢，则是起到使炎症部位的血管收缩，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反作用。那么这些药物呢，都只能缓解症状，并不能治愈过敏，也不能加速康复的进程。避免过敏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找出过敏源啊，以后呢避免再和这些过敏源接触。有时候虽然你找出了过敏源，但是却没办法避免的啊，你像花粉啊、粉尘啊等等的啊，这些过敏源我们都知道，但是呢也没办法避免。实际上还有大部分人呢找不出来过敏源，所以治疗呢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对于过敏性的疾病，关键就是改变过敏体质啊，你不能单纯的找出来以后呢针对某一种过敏，而且关键问题要改变过敏体质。因此呢有过敏体质的人啊，如果有些人在服药啊，我们也可以呢服用灵芝。过敏性疾病大部分都属于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现代医学检验灵芝里边呢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但是呢它主要是具有这个三大功效，你像含有调节免疫、耐缺氧、抗疲劳，尤其是对免疫的调节是双向调节啊。因为免疫系统呢如果是稳定功能过强呢，那就容易出现过敏了啊，免疫功能过低呢也容易出现其他一些疾病。所以说呢对免疫系统双向调节，使我们内环境稳定啊，使过敏体质对过敏源不再敏感，对过敏反应降低或者不良反应产生，逐渐呢改变过敏体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过敏性鼻炎虽然呢它不容易导致我们生命的危险，但是呢它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交的质量。因为这种病的典型表现啊，就是鼻子呢发痒、鼻塞、流鼻涕，有的患者发病的时候呢一天到晚都会打喷嚏啊，这样一来呢你在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难免呢就会感到尴尬了。过敏性鼻炎发病呢有三种因素。一个呢是遗传因素啊，就是有变态反应家族史的人啊容易患这些过敏性疾病。患者家族呢多有这个哮喘啊、荨麻疹啊、过敏药物过敏史啊， 以往呢，我们称这些患者为特殊性的个体。过敏性疾病呢，它是由于过敏原的反复刺激，是分布在我们鼻腔黏膜里边的肥大细胞、死碱性离细胞释放组织胺，引起平滑肌收缩、毛细血管扩张、通透性增强。那么灵芝里边呢，含有的成分比较多啊，我们上面提到了60多种有成分啊，尤其里边药理活性、生物活性，你像灵芝酸、灵芝油酸，它能保护和稳定参与过敏的细胞，你像肥大细胞啊、死碱性离细胞的细胞膜，刺激抑制呢过敏介质的释放，保护细胞膜，抑制它的释放，而且呢使释放的组织胺取得能达到很快的分解，也能促使呢过敏体质对过敏原不再敏感，来改变过敏体质啊，使人脱敏。灵多糖呢，它具有超氧化硝化酶的活性，可以消除自由基，因为自由基呢容易损伤啊细胞啊，尤其损伤参与过敏的死碱性离细胞、肥大细胞，这些细胞膜的破坏就容易释放组织胺。那么灵芝多糖呢，它具有超氧化硝化酶的活性，可以自由基结合啊，变为氢和水排出体外，使自由基减少了，也就减少了对这个细胞膜的损伤啊，尤其是减少了啊对这个肥大细胞、死碱性离细胞细胞膜的损伤，当然这就减少了这些释放介质，而且对释放的介质呢能及时的进行分解。所以多糖本身呢，它消除自由基了，就减少了过敏介质的释放，那么对过敏性的疾病有一个很好的调控作用。灵芝呢还可以促使组织胺酶的合成，我们正常的人呢有一个组织胺酶，所以对过敏反应里边的某些细胞释放的组织胺具有一种破坏作用。因为是正常的人，即使对某些物质有过敏反应啊，症状呢也不明显，但是某些过敏体质呢的人呢却缺乏了组织胺，对这个引起过敏反应的组织胺啊不能破坏，而表现明显的过敏症状。虽然呢我们不能不让这个EGT 抗体产生，但是通过活成组织胺酶，那么对释放的组织胺进行分解，也能减轻过敏症状。灵芝里边呢有好多成分，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维素 B 族，可以合成大量的组织胺酶。组织胺酶合成增多啊，就可以呢减轻对这个过敏反应的症状的产生。正常的人呢组织胺酶是比较正常的，那么他就不容易产生过敏反应啊，过敏体质的人呢就缺乏组织胺酶，那么经常服用灵芝可以使组织胺酶得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啊，使组织胺酶增多，那么减少这些过敏性体质的反应，实际上从本质上呢就是改变过敏体质，实际上这才是从根本上预防过敏性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因为人体呢对过敏性疾病呢是比较多的啊，不单纯过敏性的鼻炎，实际上其他过敏性的疾病你经常服用灵芝都可以使我们过敏体质逐渐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除。灵芝本身呢它是全面调节啊，我们说对过敏性的疾病它是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而且呢使我们内环境处于一个稳定状态，实际上对过敏性疾病呢的症状呢也有很好的减轻。因为灵芝本身呢它双向调节了免疫，当然我们上面提到了使过敏性疾病呢得到明显的减轻，而且呢双向调节免疫后呢，我们的神经啊、内分泌啊都会处于稳定状态，这三大网络处于稳定状态，那么对我们内环境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各个系统都起到一个很重要调控作用。你内环境稳定了，各个脏腑的功能正常了，实际上呢从根本上也可以预防各种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今天的平和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